咁但係李康俊過去咁多年咧，都係站喺呢個二線、三線。當然，即係喺行委啊，即係創黨時行委啊，同埋呢一個嘅評議會咧，都有呢、這個即係職位啦。啊，即係每一年都有職位，由創黨到家下。咁但係就過去一啲大型活動好幫手啦，但係就即係冇好似一啲新嘅即係新貴，即係社民連啲新貴咧，以即係幾個月就可以做到啲即係好重要嘅職位啊，譬如咩秘書長啊、副主席啊咁啊。 哦，因為我亦都冇咩追求咧，啲名分嗰樣嘢係只係即係盡咗其份咁樣。 但你擺嘅時間唔多唔少過某啲行為，有啲行為就經常失蹤啊，唔喺香港啊，係咪啊？喂，但係你雖然唔係行委係評議員啦，但你出席行委嘅會議都好多嘅喎。 從評議員嗰個職份嚟講咧，由第二屆至第三屆咧，我都係經常出席，依家列席噶行委會。 喂，可唔可以咁講？你列席行委嘅會議嘅次數同埋個時間，隨時多過一啲真正嘅行委咧？ 我如果以我自己本身記憶咧，應該可以講係我自己可以講話盡咗我自己本分。 你可唔可以讲个百分比一个即系譬如？ 我列席行委会系超过九成嘅。 哇！喂，好多行委都冇九成喎、 啊。呢、這个、 啊、有啲副主席可能都冇九成、啊。 要追查翻嗰啲会议记录啊！ 咁所以咧，你睇真系我哋老一辈，虽然即系我哋希望年轻化啦，咁但系老一辈人做嘢真系嗰责任感系有啲唔同嘅。 我哋都会坚持，一就唔做，一做咧就要做到最好。 即系唔应承， 系啦， 应承就一定做啊！真系九成出席率啦，大佬，真系唔好话行委会啦，立法会好多议员 呢、這个都系我一直以嚟咧係即係參與即係議會工作嘅態度。 咁所以即係除咗所謂部分啊，即係中央嘅行委會嘅領導人、主席、副主席之內咧，我諗即係講一般對社民連行委會個會議嘅情況，同埋成個會嗰個嘅即係運作咧。可以話你係好熟悉嘅，你應該係。 我就每一次嘅列席咧，都由頭到尾嘅。係。咁啊，整個過程嚟講，我哋都好清楚 的。哇！呢啲我都要你學習啊，真係。就算我嗰陣時做行委會嘅成員，我有時都出出入入嘅。 你分身不熟啫，你事實上公事太忙。 我諗我做行委嘅時候，我都冇九成出席率，真係。呢個真係好值得欽敬欽敬。 唔敢。 就今日請你上嚟咧，就個重點。就是有关最近这个的社民连闹三包这个问题。即是我自己都大开眼界，即是我自己从政了这么多年，即是从没见过听过有这样的问题和情况。那这一次闹三包呢，其实有两个的焦点。真係值得討論嘅。咁關於法律上嘅問題咧，就老蕭咧就講到好清楚、好全面啦。咁呢個佢絕對即係喺個知識同埋喺個認知方面比我豐富。咁呢個佢講咗，我唔重複啦。呢個法律上嗰個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即係我自己好着重即係嗰個政治道德嘅問題。即係或者係一個大家夥伴合作嘅關係問題，即係個互信問題啊。 明白， 互相问题。咁作为一个嘅政治组织嘅领导人呢，即係我哋谴责民主党同呢个共产党密室政治，即係同佢割席。当然佢投共，即係呢个支持伪政改方案係一个重要嘅因素啦。咁我哋最后同佢割席，都係因为社民连俾咗封信何俊仁，就要求喂你民主党日后在处理重大问题，特别政治政改问题方面，会不会肯承诺不会再有密室政治？其后即是这个民主党复信话拒绝承诺日后不会嘛，咁至令到这个社民连退出这个协调机制， 没错， 进而即是决定要追击民主党啊，是吧？咁所以那个的透明度同埋那个即是那个的所谓互信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呢個係社民連行委一致認同，包括我哋個主席在內，係嘛？咁因為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嗰封信，喺公開言論都係譴責民主黨同共產黨密室政治啊，係嘛？咁所以呢個 要求透明，要求个知情权，同埋要求即系嗰个嘅，即系有啲事情要大家咨询，要大家即系嗰个嘅资料要互相呢个嘅即系有之外咧，嗰、那个互信系好重要嘅。咁基于冇咗嗰个互信，进而就呢、這个撕裂啦，呢个关系。咁但系最近我哋嘅行委会嘅高层领导人，包括正副主席， 系 做咗一样嘢咧。即係不但會員唔知，我哋三子唔知，我話我哋三子唔知冇乜所謂嘅，因為我哋都我哋冇職位㗎嘛，係咪？咁但係評議會又唔知， 評議會亦都完全唔知嘅，亦都冇知會。 但係最大問題似乎行委都唔知喎，咁你可唔可以同啲會眾，特別社民聯嘅會員講解翻？嗱，即係兩個重要嘅會議好重要啦，一個就係、是、即係上個禮拜五係嘛？ 一月七號。 一月七號嗰個行委會嘅會議，即係黃學金喺會上即係提出質疑，有關呢一個成立兩個會啊，一個就係社民聯 兩間有限公司， 係啦，社民聯有限公司同埋新社民聯有限公司， 係 即係兩個嘅註冊嗰個過程。咁你或者先講講當日嘅情況俾啲會眾了解下。 係當日咧就係、是、差唔多可以講話喺會議嘅尾聲㗎啦，就喺其他事項嗰度咧，就黃學金副主席咧就攞咗兩份文件出嚟。其中一份文件就是公司註冊處的文件，咁就佢係查詢，所有行委大家知唔知道？呢、這個我哋社民連線嘅有成員咧，係登註係註冊咗兩間有限公司咧，咁樣。咁當其時咧，嗰兩間有限公司嘅名咧就叫民主連社會民主連線有限公司同埋新社會民主連線有限公司。咁事實上嚟講咧，當其時咧，除咗我自己本人咧係非常之驚訝之外咧，其實咧係即係出席嘅行委咧，就我係睇到佢哋嘅面色，以至到佢哋嘅反應咧。是唔知情嘅。 即係驚訝嘅。 好驚訝嘅。同埋呢透過黃學金副主席呢係指名道姓，譬如話姜新華行委啦咁樣問佢你知唔知件事，佢都話唔知嘅。 連姜新華都唔知。 係姜新華都話唔知嘅。 即係姜新華都係土嘅左右手。 呢、這個即係佢係咩身份或者背景我又唔係想查究太多。 唔係咁俾大家知。 但係事實上 啊陶君衡其實關係好緊密㗎嘛。 係佢亦都係九龍東嘅所謂支部嘅主席。咁呢就佢亦都係表明唔知嘅。咁就亦都同時咧，我亦都睇到佢哋嘅反應，包括譬如黎佩生啊，即係呢、這個徐子俊啊嗰啲，佢都都唔係好清楚有咁嘅事，仲細細聲喺度細細偶語咁樣，即係話喂有點解有咁事出嚟咧咁樣，即係呢個係好直接個即係反應同埋好清楚。透過黃學金副主席咧，係正面問佢哋嘅。 咁有冇邊個話知啊？ 話知嘅一般嘅行為咧，就冇邊個出聲，就直接咧就由呢個吳文遠回應翻。佢話就咧就係小事一宗，呢啲係透過阿陶君衡主席咧係指示底下去做嘅。咁亦都係。提及到秘书处有位苏小姐咧，佢都有参与个登记嘅工作。咁呢个问题咧，黄学金副主席咧就好清楚，就话嗱，如果呢件事咧就社民连线咧自己本身咧系唔多清楚底下咧，就呢件事咧系涉及咗个人嘅行为。就係、是、涉及呢個嚴重違紀嘅一個行為嚟嘅。咁啊，隨即咧就鄧徐忠副主席咧，就表示咧就話絕對唔接受到呢樣嘢嘅，即係唔接受到我哋唔知情底下咧係註冊有兩間有限公司。咁就結果嚟講咧，就陶君衡副主席咧就。 就认为呢呢件事呢就等查返一啲会记录，佢日后即係再俾返在座嘅行为，我就冇收到啦。 但係佢有冇讲过，陶君衡喺会上有冇讲过话以呢件事喺即係以前嘅行委会议係讨论过同埋通过过，佢有冇讲过类似咁嘅说话？ 佢呢就係、有话谈及过，就冇话喺任何一个主要会议里面呢係做过任何议决案嘅，係谈及过。咁我亦都依稀記得呢係有一次行委會呢係談及過，但係呢冇深入任何討論，以至一啲建設性嘅建議，以至到呢就話行委會呢係有一個即係議決案嘅。咁我當其時呢，其實我作為評議員呢亦都要求呢係秘書處蘇小姐呢係咪可以喺電腦裏面呢抄返有關嘅即係會議文件出嚟。咁呢亦都即係睇到佢哋嘅態度呢就話一直都係唔願喐。 但係問題就係、即係吳文遠講話即係係佢做啦，咁佢有冇詳述詳細描述嘅過程，即係點解佢會喺行委會冇參與、唔知情情況之下，即係點解佢要咁做？即係佢有冇解釋嘅成因，同埋究竟點解佢認為佢有權咁做？佢有冇解釋咧？ 佢冇講到有權咁做，我呢個解釋就只係話咧係防止有其他人用我哋社民連線嘅。但係咧，佢又另外一個解釋咧就話，佢去公司註冊處係註冊呢兩間公司嗰陣時咧，就其實咧就公司註冊處咧係有查詢到你有冇一啲，譬如話，因為依間公司咧又同一個政治組織咧係非常之吻合嘅，咁係咪即係有有關嘅機格呢個政治組織咧係做一啲證明咧咁樣？ 咩证明啊？即系呢个政治组织系委任佢去进行呢个注册，定系咁样？ 系啦，就呢个咁嘅，佢有咁嘅表示过。 哦， 咁就我亦都系记忆所及咧，咁多次嘅会议里边咧，除咗3月26号咧系谈及过之外，一直以嚟咧都冇跟进。 讲翻嗰个注册嘅过程咧，头先你提到就话，咦，即系公司注册处嗰度向吴文远表示啦，就话咦，即系问佢有冇呢一个嘅 社民连线嗰方面嘅授权啦、 咁佢有冇向公司注册处提供任何社会民主连线授权嘅文件俾公司注册处啊？ 嗱，佢冇清楚講到，即係授權嘅文件，但係咧，佢認為佢係表示過咧，就係相關嘅。 咦，咁呢個好大問題喎！即係如果佢向公司註冊處提供一啲文件，就表示就話，咦，佢係有授權嘅，咁嗰份文件其實係虛假文件嚟嘅，有機會係。 呢、這個可能係做嘅。做出嚟嘅文件， 即系系咯，因为你冇开个会啊嘛，冇开个会有任何嘢，佢都冇任何嘅正式会议，除咗佢所讲话主席指示佢咁做，咁主席嘅指示都系冇法律权力噶嘛？ 应该系冇啦。 咁、okay. 呢个就老萧所讲嗰啲法律问题嘅一部分啦，呢、這个我哋唔纠缠啦，大家都听下老萧节目好清楚知道啦。咁但系关于三月嗰个会咧。因为你有出席嗰三月嗰个会㗎嘛。 係，我有列席嗰个会议嘅。咁、呢就个应该我如果我睇返佢有关嘅记录呢，我依稀记得呢。记得係即係当日呢係讨论到有关嘅嗰个工作计划里面，来年工作计划里面呢涉及行政财政嗰部分嘅。咁啊，財政嗰方面咧，就係、因為新一屆人委第二次嘅會議啦，咁就佢哋係俾所有行委咧係通過一份叫財務指引。係。咁啊，點樣先至收支？點樣先至可以係即係合乎即係會個規章咁樣？咁啊，當即係完結咗呢部分咧，就討論到正式嘅即係工作計劃。工作計劃咧，其中一點咧，就是有行委提出到有关党校的问题和这个政党化的问题。咁啊，党校问题呢，基于这个老帮主啊，郁敏哥呢，就他是 冇清楚係表達個態度係點樣，咁行為嗰方面呢其實都冇咩特別去傾談嘅。咁啊，特別係講啊黨校嗰度咧，究竟私人註冊啊，定究竟係歸於社民連線嘅黨校咧咁樣？因為未有清晰嘅指引，就所以咧係未有個即係定案嘅。那個亦嗰個定位亦都唔清楚嘅。 但又冇人提出要社民連俾錢，又冇人提出呢啊黨校同社民連有關，點解突然間會提呢樣嘢嘅？ 因為佢係當係工作計劃裏邊其中一環。 唔係咁佢計劃啫，咁佢冇理由幫鬱敏幫我計劃埋噶嘛？ 係啦， 即係佢又冇問我嘅意見，又冇問我哋任何嘢。 所以因為未有你哋嘅意見咧，未consult到你哋嘅意見咧， 又從冇人問我哋喎。 係啦，所以因為咁樣樣咧，就因為未有個定位，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就。冇咩特別嘢傾。 喂，冇人禁止佢哋自己搞黨校噶。 咁啊，跟住落嚟咧，佢哋講到話提及到嗰個政黨嘅問題，係咪成立呢個社會民主黨嘅問題？咁咧就一你一言我一語咧，就其實咧都係環繞緊係究竟係用公司註冊啊，定係究竟係沿用翻呢個社團註冊處嘅註冊咧咁樣。咁咧就結果咧，亦都有好多行委俾唔同意見嘅，好處係點樣？即係社團註冊嘅好處係點樣？唔好處係點樣？譬如好似社團註冊處嗰方，社團註冊嗰方面咧，就可能 係只有俾人。但係如果照你個邏輯所講，佢就係講政黨化嘅問題啫，即係冇講話以即係社民連作為一個嘅組織要成立當用公司註冊處成立軍公司啊嘛。 完全未講到呢個深入討論。 即係同埋嗰間公司。呢間公司名都唔係政黨名啊嘛，即係同嗰個政黨討論冇關 嘅。冇任何嘅議決咧，就話要用咩名稱。 係咯， 亦都即係實話未有撇嘅。 係 當其時就。 如果你照啊陶君衡同埋民怨即係向公眾解釋嗰個嘅即係理由同埋嗰個態度，咦喺會議討論過就主席可以指示人做，咁佢應該成立好多個政黨咯咁樣應該。是吗？ 我深信当日来讲都不是叫一个深入讨论的。而是只是大家群收 的。因为你看回吴文远某些写法呢，就说已在会上有或者陶君衡解释，就说已有委员提出这样的意见。那如果任何一个人提出一个意见的主席就有权去指示的话呢，那所以即是行委会过这么多年来讨论了很多东西，那任何有一个委员有这样的意见，主席就有权指示的，未可以有权指示很多 东西。我深信大舅你和我大家都参加不同个社团组织好耐啦，咁啊事实上咧，我亦都未睇过任何一个社团咧系可以即系倾两句就可以做一样 就可以话主席有权做， 有权做 我哋个主席自己 咧亦都冇任何议决嘅，作为即系会议记录系有任何议决嘅就去做嘅咧，其实咧。你去呈交去公司註冊處咧，冇會議記錄咧，都係唔成立。 咁即係一月即係三月嗰個會，你就解釋得好清楚啦，係從冇正式討論過，即係有關個會要用另一個嘅公司註冊形式去做， 冇 從冇啦，亦都從冇話要揾一個人去做呢樣嘢啦，即係唔好話決定啊，連討論都冇嘅， 冇嘅， 連討論都冇嘅， 就。推咗落咧，日後如果成立一個為咗推人， 咁三月嗰個會傾完嗰個議題嗰陣時候，有冇乜嘢結論㗎？係 冇結論， 冇結論。 呢個可以咁講咧，就即係話佢推落咧，就話第日成立一個即係政黨化嘅成立政黨嘅一個工作小組去深入研究， 即係亦都冇話以成立工作小組前，因為好興啊嘛，啲會就話，這個問題咧，我會議記錄會列明，就翻呢個問題全部委託邊一個去負責咁，亦都冇， 只係我記得係就話即係行委嘅關心。党校同埋呢个政党化嘅工作嘅啫。 O K， 系啦。咁其实佢既然关心，佢可以成立埋呢个政党校都得嘅，系嘛？既然讨论过啊嘛，咁啊主席可以指令佢成立党校嘅。 呢个以我哋大家熟悉社团运作嗰方面嚟讲，呢啲亦都系即系非一般嘅程序。 嗱，你作为咁多年嘅即系参与政治啦，即系上个礼拜五系嘛？ 系 上个礼拜五开会开。委员会，即系你个感受系点咧？真系 其实都有同其他评议员咧系倾过， 咁啊，认为佢哋嘅作为咧，呢、這個、所谓嘅行为咧，系完全我哋系唔接受嘅。个个喺后边咧就孖叉嘅。咁啊，事实上讲嚟讲，即系包括啊钟崇辉啦，包括啊谭继光啦，我几度唔怕开埋名，我哋即系 钟崇辉都好有经验噶啦，又参与过咁多即系工会组织。 我哋大家都有倾谈过呢件事，根本即系摆社民连线咧，系摆喺一个唔知咩位置，完全系超越晒我哋即系会员大会授予佢嘅行为嘅职权。咁所以嚟讲咧，我哋系非常之不满。 又唔关其他行为事嘅，系两个人嘅事啫。 呢个系嘅。 系嘛，即系你又唔好将个责任推 晒。即系我成日都强调一句嘢咧，呢啲系即系个别嘅当事人一啲呢啲行为嘅问题。 系吓。嗱咁啊，即系阿 Andy 好清楚啦，即系将呢个啊一月九号系咪啊？ 一月七号， 一月七号嗰个星期五嗰个 第十七次嘅行委会 个会议，即系阿黄学金提出呢个问题时候，行委会其他成员嘅反应啊，当时政府主席点样解释啊？即系同埋呢个啊部分呢、這个即系评议员啊个观感啊，同埋即系件事啲行委都唔知情啊，咁包括姜新华即系作为佢好似都系支部职员嚟噶系嘛？系咪写文联？ 佢唔系职员， 系 支部所谓支部嘅主席。 主席 ，OK， 但系佢系咪受薪噶？佢好似系 应该冇受薪。 佢唔系陶君衡嗰边嘅职员嚟嘅。 佢唔系陶君衡嗰边职员嘅，佢、okay, 本身系一啲工程师。 OK， 咁就即系清楚个角色啦。咁就大家睇到即系嗰个嘅问题咧。 我覺得非常之嚴重。 係啦，個過程就好清楚㗎啦。咁啊，喺網上都好多討論啦。咁啊，即係我自己喺網嗰度一睇到咧，我係直情感到悲哀嘅。咁因為其後再睇翻即係所謂當事人所提出嘅解釋咧，即係更加搖頭嘆息嘅。即係你感覺到你係不斷用謊言嚟掩蓋謊言，係嘛？啲大話即係越講越大，係嘛？咁最后仲将个责任推咗喺其他人嘅身上，哇！听到其他啲人要做啊， 呢、這个我哋 即系呢个呢 我一直都有留意我哋本身嘅会嘅动态嘅、一直都冇听闻有咁嘅事。 咁呢个真系呢、這个绝对唔能够接受。你任何嘅所谓组织嘅领导，如果你要处理任何危机，你都要同其他嘅有关人士商讨，系嘛？ 加上你组织间依间两间有限公司嘅话。都可能同我哋將來嗰、那個結立政黨嗰個名稱都根本不符。 就算我假設，即係呢個我褪一步，即係當你當初即係或者呢個當事人啊，即係我哋政府主席所講嗰個理由，我當你係真嘅，基於危機處理啊，知道某一啲人咧要成立，我要搶先登記，咁你個危機處理完之後，你係咪要交代匯報啊？ 基本上都應該是第一時間啦，要向會眾咧交代。 咁你話有啲基於係軍事或者有啲策略上嘅需要，我做嗰陣時唔可以俾人知驚人搶，咁我做啦，做咗啦。咁做完之後個危機解除咗啦，公司註冊處已經我入先個對方，咁你都應該要同呢一個嘅行委會，就算唔使同黨團，唔使同評議會，都同行委會做一個正式匯報交代同解釋啊嘛。如果連呢個都冇做咧，好清楚證明你所講嗰個理由話危機處理根本就係廢話。 呢、這個基本就唔成立嘅， 係嘛？我俾你，因為如果你真係危機處理咧，你嘅危機解除咗之後，你要交代匯報噶嘛。 同埋咧，就事實上咧，就話透過黃學金副主席咧攞出嚟講，先至有人知嘅。 唔係喺網上有人查到就有人知啦，同埋喺網上查到，主要就因為有個即係辭咗職嘅行為喺度周圍吹咧，就話老幫主已經登記成立咗一個嘅即係社會民主黨呢一個名嘅組織咁即係喺度造謠，咁有啲網民即係好奇走去查，至查到呢一件事啫嘛，即係其實想要多一啲，即係要多謝某啲人咧，即係幫我哋刺激啲網民，因為啲網民好叻噶，哇！即係跟住你呢幾日查，另外有啲。即係社民連核心成員嗰啲嘅身份同埋啲資料咧，我真係對網上嗰個嘅威力，即係進一步理解。 真係、即係每日都學到啲新嘢， 唔簡單。 嗱、咁我哋今日好多謝阿 Andy 啦，真係我呢、這個啊，即係廿幾年嘅老友啦，喺呢、這個係啊，真係戰友。咁啊，過去好多嘅全港性嘅事務啊，包括呢個反加價啊、爭取八八直選啊，即係好多嘅運動咧，即係呢啲係可以話係民主老兵。雖然你個樣望落後生過我，係咪啊？你個樣望落後生過我，係嘛？但係呢啲我哋真係呢啲民主派嘅民主老兵，所以社民連咧，即係人才好多噶，係嘛？有咁，所以就即係 我哋會堅持呢個民主道路。 民主道路一定咁啊！好多謝阿 Andy 今日同大家講咗呢個背景啦。咁我哋一陣間翻嚟咧，就講講辛亥革命嘅一啲嘅進展同埋情況。 好 啊，多謝 Andy。 唔該。